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和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，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仰光地区委员会书记塔温9月29号发表了谈话。他在谈话中表示坚信，朝鲜劳动党以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阁下的伟大不朽的名字放光辉。 将在金正恩阁下的领导下，指引朝鲜人民一直走向胜利和光荣。